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翻嚟 咩啊 咩啊？胜在有心人咯咩啊？咦？点解得我哋两个把声嘅？ 今日阿猫佢 请病假。嗱呢啲咪叫做唔系怕咯？ 你 谂 住谂住，阿猫请病假。如果谂住你会讲请事假先，仲叫住唔学怕我？ 冇问题，冇问题。 但系唔紧要，今日我哋有个嘉宾喺度， 有个外援啊。 系啊， 唔系外佣啊，有个外援。 系啊， 阿心啊。 Hello， 大家好， 欢迎下先。 我哋都未介绍自己。 Thank you。 认到啦，系咪啊？你边个？你阿晴。 你系边个？你系林。 诶，得， 唔该晒。 嗱，啱啱上个礼拜我哋 个 JD 大赛啊 ，JD 大赛咧，咁我已经喺 forum 里边咧就见到其实。之前嘅報名嗰啲咧都已經就 交咗功課㗎啦， 係啦，交咗功課㗎啦。咁我哋即係我哋已經選定咗係邊個㗎啦。咁但係我哋 係咪真係選定㗎？我頭先 嗰個 OK 喎，一開始我都已經係中嗰個。 唔係即係咧，嗱，其實咧，我哋講翻個結果係點樣啦？個結果咧就係咧， 唔講住得啦，講翻 我OK。你中意繼續。 唔係阿心頭先你都有睇㗎係嘛？ 嗯， 你覺得俾你揀選，你會揀選邊一個先？又有牛奶妹啦。 比較中意嗰個，你哋唔知係牧童笛定係螺絲批嗰個咯？ 阿大大力咯嗰個 係。嗱，我哋俾你講咗出嚟啊！嗱，就係點解我哋會係揀佢咧？就係因為我哋睇完大家睇完一次之後咧，大家研究過，我就話嗰個係螺絲批。 啊！但我就話嗰個係牧童笛。 咁我覺得你啱啲嘅，我嚟吹咗毛鳳頂，螺絲批唔係嚟吹，但係咁喎，螺絲批我嚟轉咯。 吹笑啊！我哋而家吹笛得唔得？ 得横咩啊？横笛洞箫啊嘛， 是但啦，冇问题啦。咁就我见到阿牛奶妹，其实佢最有心机嗰个嚟嘅，算系 佢油晒颜色好靓， 系啦，真系好 colourful 嘅。之但系咧，我就会觉得比较似圣双蝶咯。即係個感覺上就唔似係一個設計嘅比賽，而係一個可能 幾聖商店 聖商店佈置比賽， 同埋係有得賣嘅有啲。 係啦，冇錯啦，有阿 Mary 同埋有阿 John 咯。 唔係爭一個， 但我明點解阿 John 嗰個都係擘大個口，嗰個貨機名嘅啫喎。有啲女士用嘅咧。 聖商店咩人都入得㗎嘛。 咁係啊，咁 Mary 又係擘大個口，阿 John 又係擘大個口啊嘛，你明？ 方便進入啊嘛。 咁冇問題。但係如果條女上去買嘅話，個阿 John 冇得用咯，咪就係。 條女上去買，咪後面咁多支棒仲冇得用。 OK 啦，個幾。 咁咪佢唔係佢比較係貼合翻兩，即係佢。顧全得多啲，男女都得咁樣咧。 但阿大力嗰個你覺得點睇啊？大力， 大力嗰個簡直得啦！ 大力嗰個第一樣嘢諗係咩咧？咦，佢射精嗰陣會係點樣咧？ 冇問題，因為你點解我會覺得同你嘅感覺唔同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嗰個係螺絲批，因為你覺得係木桶笛，所以佢射嘅時候可能係七孔咁咯。 咩叫七孔啊？ 七孔流症有好多个孔噶嘛。 我话到啲掉上去嗰啲毛啦， 我觉得佢比较稀疏喎，但系 啱啊，即系比较偏幼嗰扎咯。我见到佢呢、這个，即系第一样嘢谂到嘅就系、是，咦？咁佢喺呢个位射精嘅时候，咪啪咁样咯，啪咁样咯。 唔系啊，系咪玩嗰啲玩具咧？细细个玩嘅，一嘢打落墙嗰啲咧，啪咁样 黐住咁样噶嘛？我觉得都 OK 嘅呢一个，同埋仲有。有幾個嘅，有一個就九紋龍咁樣咯， 啊，奇哥應該係， 係啦，九紋龍變身，但我覺得咧個好冇黑啦嚇，叫你設計喎，而家唔係叫你紋身喎，你總畫條龍出嚟咧，算數咧，咁就喺度交 pose， 掂啦呢一個， 可能佢比較忙咧， 同埋阿 Kenneth 啊 ，Kenneth 佢手字幾靚喎。 嗯，佢嗰大頭仔都幾好， 大頭仔就 OK 嘅，但係就如果話要設計嘅話，其實呢個都唔算係設計啦。 但係佢個闊度3寸都真係好闊下， 唔係分分鐘可能就係你會揾到一個可能係咁啊嘛，但係叫你 design 嘅話，你未必會揾到嗰個咧。 即係你嘅意思係創意度不足， 係創意度不足，但係啲字真係唔錯噶嘛。 嗯， 寫得真係唔錯嘅，有一個就 OK 㗎，有一個都嗰、那個叫咩名咯，唔記得咗添。阿 Jack。 Jack 係 啦 ，Jack 嘅 design。 但我想講咧，啊、我覺得阿 Jack 嗰個咧就係、是、第二嗰幅圖咧，好似生花柳咁，我都唔想咁噶。嘉欣咧，唔係嘉欣咧，我去呢、這個即係我去圖書館睇過咧，即係去揾嗰啲書咧，哇嗰啲佢係就有相噶，但係佢係簡體版，即係可能香港始終。呢一啲嘅書籍咧都比較少啊，咁我見到哇好核突好驚，你一路睇咧個心一路寒嘅其實。 唔係，其實佢我覺得三個咧，佢三即係三個 design 啊，第一個似嗰啲海蛇啊，嗰啲 成雕手喎，我覺得諗起 啊嗰啲萬啊嗰啲咁嘅嘢啦，同埋佢呢個角度大佬。即係扯旗，你扯旗就應該向上或者係偏左偏右，佢唔係喎，佢要有90度角屈翻出去，呢下好勁，我覺得係。 其實都可能係病太貴。 佢點樣？係咯，佢話嗰啲三個都係病太貴咯，如果係啊嘛，佢點樣懟出 嚟？你跟第二屆阿Jack 唔參加，唔關我事啊，唔係我話你。 第二屆似三番啊，我覺得似雞頭咯。我好似雞頭，你知唔知啊？我望到佢嘅時候，我 O 咗嘴喎。 但係咧，我發現咧有一個咧係已經過咗時間㗎啦。但係嗰個 design 咧， 好有黑啦嗰個。嗱，呢個就叫有黑啦。OK。 唔係，我哋不如咧調翻轉咧，將嗰個圖咧做咗我哋個 logo 啊。 其實 OK 喎。 好唔好啊？ 嗱，因為 我哋但係我要徵求，我哋要徵求。係 徵，唔係我見到佢張佢自己嗰張相咧，都係用咗佢呢個 design 擺咗上去㗎啦。 但係佢，我好中意佢嗰句咯。 邊句 啊？我好中意啲墨魚飯， 我中意阿南咯。但佢真係好有黑，就係因為用咗阿 Moon 啊、阿 Moon Cat 啊、月亮貓啦、阿晴啦，用咗個阿南開頭嘅字母， 係 啦，做一個 logo。而佢 logo 做完出嚟，其實我自己就咁睇落去咧，我唔覺得佢係一 design 緊一個呢個 JJ 設計比賽， 但係佢又 似一個 logo 係一個人頭咁樣咯。 係 呢個真係唔錯，你早啲上嚟啊嘛，你早啲聽下呢個節目啊嘛，呢個係 Mobile Radio 嘅勝在有心人啊。 OK，OK 嘅，快啲放佢出去啦！嗱，呢個私底下，如果私底下嘅，我真係會俾佢贏。 但係佢過咗時間，我哋為咗公平起見。 係，我哋呢個係公平公 懶公平 公正係 啦，係懶公平懶公開懶公正嘅比賽 你放心啦，得獎嗰個大力咧，我會私底下 PM 嚟㗎啦。 你想我哋點樣交個 交個咩冇 獎品？ 太遲啦，係啊， 太遲真係太遲， 真係太遲。不過呢個真係唔錯， 係唔錯。 是啊，我都是幾好鍾意呢個魷魚糯米。 學阿奇哥話齋囉，佢唔係遲嘅話你攞曬啦咁樣。 攞曬喎真係。 OK 啊。唔錯喎呢個。但係我唔明點解真係嗰個墨魚。 係插喺個G字度喎。 個墨魚點解會喺個G字上面嘅呢？ 但我完全唔覺得嗰個似C囉。 呢個 我個C係流血嘅，你唔覺嘅咩？ 吸一個 pat pat 絲 眼 嘅 位置， 係啊，流血嘅 OK， 我近排冇屙血啦，唔知咩嗰只唔似血咩 ？OK 啦，OK 啦，但係總之就係、是、獎品就喺度啦， 嗯，係啦，咁我哋詳細 結果都已經 講咗啦， 係啦，大力啦， 係啦， 係啦， 咁就詳細點樣俾嗰個禮物佢咧？我哋就會 PM 下佢咯， 係咯， 係咯， 就係咁咯， 係到禮拜二嘅時候，佢就知道自己中咗㗎啦。 到時佢會知 㗎，到時佢會知 㗎。仲有你有冇睇講？ 梗係有啦，你唔好扮嘢啊！ 我就睇咗佢啱啱開始到第二個一唱歌我就走咗啦，出咗街。 你簡直唔得啦！做嘅時候唔打俾我，好在我 friend 打電話嚟，因為其實。年年咧，其實我冇 miss 過一年任何一年嘅港男嘅，即今年第三屆啦。我個 friend 咧係調翻轉咧打電話俾我，喂睇港男喎、啊，哇哎呀即刻你好似你知道，其實我拎咗啲公即公事翻屋企做，我做緊嗰陣時，跟住打電話嚟，跟住哎呀即一言驚醒夢中人嗰只咧，哎呀我要睇港男，所以我有好多嘢未做啦。 我冇睇到，不過今年嘅港男嘅質素。比往年我覺得真係高咗好多， 冇錯， 真係高咗好多。 其實 咧， 我有陣時想講咯，即係啲人唔係話啲女好猴琴嘅， 老 老實實係猴琴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有港即係有香港小姐啦，咁點解唔可以存在港男咧 ？MHK 咯，咪就係、是、 哦。 Mr. Hong Kong 啊嘛、，MRHK 啊嘛， 好難啊呢、這個 g a 唔係，我啲聽眾都未知道 MRHK 係乜嘢， 我就想講好難啊呢、這個 g a 係 Mobile Radio HK 簡稱 MRHK。 我尋日咧就雖然冇睇港男，我即係有心目中咧有幾個即係特別我中意嘅就係嗰、那個六號嗰個阿羅山羅天宇，我見到時候哇 OK 啊，真係覺得佢 OK 係啦，但係雖然冇睇到，但係我就係、是。出咗去一笪地方，直頭見到一個好 Q 嘅男仔咯， 即係補翻啊！你嘅意思係 補翻，因為咧佢好細個，19歲嘅咋，咁、我見到佢嘅時候， 佢、都係差唔多嘅啫噃。 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好明顯嗰個唔係嗰個啦。 唔緊要啦，兩個都係屬於可愛類型噶嘛。咁我見到佢嘅時候，哇，好可愛！咁我啲 friend 話：哇，真係好可愛喎佢。咁我就、即刻問你叫咩名？我叫。阿文啊咁樣，跟住就喂你幾多歲？19歲，哇19歲咋？ 跟住你即刻問佢，世界二子大遠啊咁啊？ 係啦，佢問我 係啦， 佢問我幾多歲，我話大你少少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就同佢講，咦你有冇女朋友啊？因為佢外國翻嚟香港放暑假，咁啊9月份佢翻嚟，咁我就問佢，你介唔介意子大遠？我唔介意噶，哇呢、這個。 跟住佢有冇即刻？我唔介意坐開一格啊？ 啊冇㗎，即係雖然我睇唔到電視，睇唔到港。嘅誕生啊，嗰一班好可愛又大大隻隻倒三角啊，八嚿腹肌嗰集睇唔到，但係昨晚嘅時候我都有到一個美好嘅一晚。 但係最終嘅港男係12號咯。你唔好問我叫咩名字，我已經唔記得。 你噏個號數，直頭唔知係邊個。 朱允崇。 哦，應該知啩，翻上去睇一睇呢、這個。 OK 嘅。 係咯。 即係我覺得 OK 咯，同埋我覺得今一屆同之前嗰屆咧有啲唔同，就係、是、今一屆嘅質素高咗好多， 高咗好多，真係高咗好多，係咪有外即係嗰啲叫咩外卡翻嚟？ 你黃長發、黃長興嗰啲全部都係外國翻嚟㗎。 唔夠嗰個 charming 度唔夠， 但係咧，我想講咯，即係如果咧，我哋嘅聽眾咧有興趣參加呢個港男咧，我有個意見俾你哋啊，即係咧，當年你有好多 muscle 嘅時候咧，你做呢個自選表演咧，唔好齋 show muscle 咯，好 dry。 有咩有人自選表演齋 show 咩？ 冇錯，有人自選表演齋 show muscle 係超 dry， 唔該改改佢，改良一下。 呢個並唔係。 係3號啊定4號啊？四號啊。 嘅咩？ 你要明白啲人呢當嗰個人係有少少嘢做緊，跟住爆衫嗰下，跟住見到佢啲 muscle 嗰種呢係會令女人興奮㗎喎。 我即刻諗起吳姑娘，吳姑娘係屆屆都有㗎嘛。 我超中意，我超中意吳姑娘。其實係有陣時係睇啲女人嘅表情，即係有陣時睇個女人表情。吳姑娘今次係有戴呢個氧氣罩嘅。完全係錯曬啦！你唔睇。 我唔緊要，我攞咗佢嗰個 MSN 啊，個人嚟我都有㗎啦，唔緊要啦，算啦，抹咗佢啦，翻去再睇啦。 但係佢哋啲胸肌係非常之實骨骨㗎。 OK 啦，港男。 但係咧，其實我又睇到一個現象啊，我覺得咧，喺現場咁樣計咧，即其實佢有好多觀眾啊。咁樣噶嘛，咁佢有外國嘅觀眾，有香港嘅觀眾啦，咁年齡層有好多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外國嗰啲觀眾咧，其實佢係好快就可以好 high 咁樣，即係外國嗰啲女士好快就會好 high 咁樣啊，即係笑啊成啊咁樣啊咁樣嘅，但係即係譬如有人影到佢會 say hi 嘅，但係咧譬如可能有啲香港嘅女士咧，你譬如可能有人影到佢咧，佢好似仲可以將個袋擺翻好佢，即係坐翻端正啲。即係佢可能係比即就算你上得去嗰扎，你都係唔可以 open 到自己嘅。當然啦，另外就係仲有一班就話可能去後面，即係去到可能差唔多尾聲啦，已經可能得翻3個嘅時候咧，有啲咧係選到佢出嚟，哇癲咗咯！有啲女係癲咗咯，完全係哇佢仲激過佢阿媽，係仲激過佢阿媽。是超癲的有一集係，但係就我覺得啊都幾好睇啊！ 呢一集算唔算叫做嗰啲即係港女啊咁嗰啲咧？即係有陣時你上去睇啊，或者過嚟即係上網啦、啊，最緊要就上網睇嘅時候， 其實又講翻呢個 層次，即係又喺度講就話嗰啲叫咩唔矜持定？即大致上話佢哋唔矜持嗰啲咧，又係港女嘅特徵之一嚟嘅喎，話佢哋 嗰啲係咩？嗰啲都算。 我嗰啲我覺得唔算啦，即係只不過你係投入咯， 嗯， 投入呢一樣嘢咯。有其實有好多即係你話 嗱，其實咧，其實咧，好老實一句，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都係想講呢啲啊，港男 同港女啊， 港男，即係我中意講講港男多啲。 我回味緊， 你回味緊你嗰件，我回味緊十二件，我點都有著數嘅。咁咧，我都有上網去揾翻嗰啲資料，關於港女嗰啲啦。其實咧，又見翻咧，喂，有啲嘢我哋都中噶，即係佢哋 definition 港女嘅嘢咧係中噶。因為佢係第一個 point 日常行為嗰，即係其實分幾方面講嘅。佢好似日常行為咁樣啦，即係佢社交態度差，即係佢第一個 point 我就已經覺得我自己中啦。社交態度差，我唔認我係嘅。但係第二句就非常之係嘅，就係公眾場所喧譁咯。我係絕對喧譁嗰只咯，冇辦法，所以我都覺得要檢討一下。 但唔係喎，即係有陣時點樣講呢，我見到一啲可能就係公眾場所裏面爆粗靚妹嗰啲咧 ，bilibili bilibili 好順暢嗰啲，嗱呢一啲咧，我絕對覺得隱喻。 嗱你諗下嗱，我同你同阿貓落去樓下公園有幾可唔俾人投訴？ 有， 遠離煩囂嗰下咯， 睇下咩時間咯。 即係當我哋某一個時間，即係可能夜晚有陣時落去傾嘢啊咁樣嘅時候，我哋成日啲管理員 做功課啊嘛，我哋 係啦，成日啲管理員行過嚟，靜少少啊。咁樣嘅都會咁樣嘅，係咯，所以我哋都成日都 係我哋並唔係喺度講緊即係爆緊粗或者即係做緊其他嘢。 我哋喺度笑緊咯，即係諗起我哋想即係你知我哋唔使㗎啦，其實啲聽眾都明㗎。有陣時我哋講嘢喺節目上面講嘢嘅時候咧， 都係咁樣㗎啦。 係咪就係咁咯？呢個咪就係真係我哋咯。 我哋私底下都已經係咁樣㗎啦。但你覺得呢個係一個都叫做港女嘅特徵嚟咩？男人你唔好俾我喺街度見到你哋開波打交啊，或者爆樽啊。 其實就咁樣咯，冇需要逐個 point 去話佢推翻或者係 並唔係對唔起，同埋要咁樣。 definition 係人哋講。講嘅啫，咁我哋都唔需要話點樣去話自己係定唔係咯，係嘅話都冇辦法，因為我哋嘅特色， 人哋覺得係咁啊咁啦，即我哋都想就係話，喂，其實有啲 point 咧，我哋都覺得自己身為女性啊，睇翻女性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哇做得好差， 或者都幾難頂嘅， 都係會係咁樣嘅。 咁我覺得其實。好簡單，即係我頭先即係我之前做資料搜集嘅時候，都已經有個叫做唔知陳，即係英文稱 Chandai Man 咧，佢直頭係其實都講過某一啲時段嘅，就譬如可能首先就可能會罵戰啦，跟住就會係即係男人就會翻大陸娶即係國內嘅佳麗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咁其實已經係好犀利嘅，咁我頭即係揾翻嗰啲資料咧，其實已經係即係港男啊，香港嘅男性娶香港嘅女性咧，十年裏面 咧，首先我就係見到呢一紮嘅統計數字咧，好悶，好沉悶啊！讀俾你哋聽啦。 我讀啦，你真係啊！哎呀，揾埋資料搜集，你哋都話我悶，我都冇計喎。但係呢啲數字係真 係呢啲數字，唔係首先佢就係話咩未婚嘅女性嘅人數係勁升啊！ 唔係，我覺得呢一個 point 要知咯，即係譬如零六年咧，即係啲男人啊娶翻香港女人嘅。嗰、那個百分比係減低咗 8.6%， 6萬名新婚嘅人當中有46% 係娶緊呢個內地嘅女士喎。哇！你諗下呢個即係跟住好啦，十年裏面15歲以上嘅未婚女士咧，係十年裏面升咗31% 喎。 咁而 增加咗22萬人喎。 首先就係而家講緊嘅係不嬲都係呢個 moment 係女多男少啊嘛。 係 係咪先？ 係，但係咁個問題就係話當即嗱，其實。港女嘅形成好大嘅影響就係因為其實1996年嘅時候，每一千個女人就1030幾定40幾個男人嘛。但係去到2006年嘅時候，1000個女人得961個係男人啫喎。咁當嗰個數字講真，數字係死嘅。但係 首先第一樣嘢，關唔關在座咁多位事先？ 關咩事先？咁我你唔係女人，你都唔係女人，我都唔 係。I mean 就係。大家都是女性，呢一扎嘅數目字顯示咗出嚟嘅時候，關唔關我哋幾個事先？ 唔關我事咯，有一個，因為2006年我結咗婚。 唔得 啦呢個 point。 總之你話十五歲以上未婚女士，十年先生一個 percent， OK， 咁關我事啦。十五歲以上係咪先？如果咪冇可能做呢做。但如果我睇呢集數字嚟講咧，即自問有啲嘢就係你並唔係嗰類型嘅人。即係嗰一扎嗰個 type 嗰啲人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咁太過擔心，我會覺得。 但係其實唔係咁講，我覺得其實呢個一個大風氣嘅問題。 寒風吹完之後就國內嘅嗰啲叫咩啊？ 內陸風啊！咁你問我嘛？ 內陸。 咁你問我啊嘛？其實而家係吹緊呢個澳風嘅。 啊，澳門啊？ 奧運風嘅。 哇，好難，好難，冷腳王啦！ 望讚我囂。嗱，我哋有圈蛙啦，有圈蛙有爆米啦。 吹咩？即係我會覺得呢一集數字咧，就顯示翻出嚟嘅時候。你唔係嗰班人，其實你唔需要太有擔心嘅 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即係調翻轉，大家你知道你 有樣嘢，我都會幾開心嘅。關唔關我事都肯定唔關我事啦。男人我唔一定要揀男人 嘅。咁阿森擔唔擔心啊？ 我唔係好擔心啫。 你唔使擔心啦，係嘛？ 係因為我覺得我未需要啊嘛，未需要去結婚咁擔心嚟做咩咧？ 咪係咯， 即係其實可能好多女士都唔係好，已經唔係好恨嫁啦，係嘛？ 我肯定是。 但係有啲人就話過咗三十歲嘅女士先開始恨嫁 咯。咁卅歲先講啦，仲有咁多年。 唔係你個問題就係、我唔會再恨啦，因為我嫁過啦。 你唔會去諗呢一啲嘢噶啦，而家。大家睇下，即係 順其自然啦，咁咯。 最緊要就係呢個時刻係開心嘅啫，我覺得係。 係。 即所以呢集數字我見到啊 OK 啦，見到呢集數字咁啊讀咗俾大家聽噶啦，已經。 唔係，咁如果可能有啲女聽眾聽我哋嘅節目嘅話，咁都可以即係大家自己檢討一下。 係啦。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唔係話關唔關自己事嘅問題，即係我覺得人就係咁，人要不斷尋求進步。即係譬如你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問題存在，你梗係唔好犯啦。譬如你知道嗰樣嘢係錯，你唔好做咁解啫嘛。 同埋有啲咧，佢就話咧要男女平等啊，但又話要個男人要有張圖文啊，咁又話中意搬弄是非啊，就係中意八卦娛樂啊，無線港女。 唔係嗱，我哋長情轉頭翻嚟再講。 好， 拜。 哥二妹， 系 yes sir。 喺嚟紧呢五集，我要用尽千方百计话俾全世界知，我系一个真正嘅才子啊！ 算得啦，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聞，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Part two。 OK， 阿猫系继续请紧呢个。病假嘅， 同埋時間嘅。我轉個頭翻嚟，咁你會聽到佢把聲，你哋唔好發夢啦。 但我哋聽到係另外一把聲嘅， 阿森。 係啦，冇錯啦，繼續係阿森噶。啱啱頭先喺 part one 嘅時候就喺度。 喂，其實我想講翻一樣嘢啊。 咩啊？ 我即係講翻啲私人嘢嘅啫喎。 講咯，冇問題。呢度冇私人嘢嘅，讀不嬲都。 我上個禮拜超黑咗一個禮拜。 啊。 我冇同你講，應該嗱，我咧就去大陸諗住揼骨，咁我食完飯之後先去揼骨啦。咁咧長，即係譬如你去嗰啲酒樓啊、剩啊嗰啲，咁我去嗰間咧就咁啱咧係玉桂園，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即係總之有朱咪同黎耀祥嗰間，總之響火車站鄰近噶啦。咁咧就有啲長磚嘅。咁樣咧 我是行過，我路經 OK， 我路經，我路經得嚟係冇電牆噶，佢突然之間淋咗落嚟。 嚇！ 佢我係砸到，即係我唔係砸到啊，一冚冚咗落去個腳眼位度，我而家都仲痛緊嘅。 唔係嘛？ 係啊，都話我超黑仔，就係、是、超黑仔，冇辦法。 經過即係。即係又係呢啲咯， 係啊，即係超黑仔， 出街唔覺意咁樣就會有個招牌咁樣， 冇 砸親啫。 咁呢個係黑仔嘅第一啦 ，part one 啦。咁、黑仔嘅 part two 咧就係咁我去即係我翻工嗰度啦。咁、我第一即係出糧啊，講緊、我係出唔到糧嘅咯。 點解？呢個好過分喎、呢一個。 點樣出唔到糧呢？就是、因為譬如可能我第一個月翻咁樣，即係大家都知道我轉咗工唔係好耐啦。咁、我第一個月翻工嘅時候咧，咁我寫錯咗 account 就俾某一個即係出糧嗰個人啦。咁、就咁好啦，都算啦。咁你自己寫錯就自己嘅事啦。咁跟住咁第二個月嚟㗎啦嘛。咁第二個月嘅時候咧，就係佢冇 update 我嘅資料咯。咁變咗我出唔到糧咯。咁都算啦，黑仔二啦。好啦，黑仔三咯喎，我竟然喺公司搭嗰架 lift 混 lift， 我發覺我上個禮拜真係黑到咧密汁咁啊！ 點又算把啦？ 但我到而家只腳都未好咯，即係我係撳落去都係會痛噶，但我係冇瘀冇剩噶，因為我撞骨。 你無啦啦你咁樣行過有半牆咁樣冧落嚟，你冇俾嗰半牆 磚嚟噶， 唔係即係你冇俾嗰啲磚砸親啊，或者各類那樣都已經算係不幸中之大幸啦。你喺裏邊當中，你要學識咩感恩， 學到嘢，係 咪想屌落嚟？ 真唔該曬， 你要喺當中呢件事件裏邊，你睇到啲咩啊？感恩， 我仲要非常之感恩一樣嘢，就係我啲骨冇事，我有去即刻去照骨嘅，係 啊， 係啊，冇事，啲骨就冇事，但係就而家都係痛咯。 係啦，你喺呢件事，我哋要感恩。 最開心就係出唔到糧，但係工作，你話感恩啊嘛，我即刻要衝翻佢啦，但係我可以出翻 check 咯，係嘛？咁我哋要再感恩一件事就係 要感恩一樣嘢就係喺呢件事就一隻腳你冇事嘅，咁你呢度咧當中你學到一個教訓就係你要下次寫啲嘢寫得清楚啲咁樣，同埋你要學識寬恕，咁同事第二次冇幫你 upload 或者 update 咗你。 係咯，冇鬧佢啊！啲人咧即係我同翻第二啲同事講， 你寬恕他人。 我真係㗎，我同翻第二啲同事講，啲同事話佢真係我啲同事仲激過，佢真係講你唔屌鳩佢咁講，我話。都已經過咗啦，咁你可以講咩？即係你除咗真係叫老細即刻開翻票俾你，你都冇嘢好講啦。其實因為你如果係用轉帳，你彈翻轉頭，其實都係彈翻自己個 band 嘅啫嘛。咁咪叫佢即刻即係做翻應該要做嘅嘢先啦，自己係咯， 係咯， 寬恕 OK 啊， 係啦，要寬恕同埋感恩㗎。 到你出唔到糧嘅時候，我咁同你講㗎啦， 出到啫。 嗱，呢個就係我嘅好慘、好悲痛嘅一個例子。 呢、這個禮拜就係咁樣度過 啦。咁你咧？ 跟住之後做乜嘢？我哋媽唔係寫好曬一啲講一啲港女。 唔知啊，因為我成個禮拜冇見你，好掛住你啊。 係，我都知道聽眾都係有一個禮拜冇聽到我哋把聲，你都應該好掛住我哋。 嗯。咁所以我哋咪想知道你嘅嘢咯。 咪尋晚咪出咗去揾食咯。 Okay. 其實是在不經意揾食的呢一個係。 好，跟住就接啦。 因為要開播已經講咗。 冇，我哋頭之前講翻港女嘛，即係大家唔認同嘅佢哋嘅定義。 即係我自己，我哋睇女性，我哋都覺得女性咁樣做咧，係 唔啱嘅，係啦。即係好似譬如有啲 point 就係話，譬如可能啲女士們對呢個男士係連基本嘅尊重都冇嘅。 啊，你會唔會喺條街度咧，即係對住你男朋友啊，或即係打即係鬧交嘅時候，你真係就啊撲街啦你咁樣？跟住之後有啲可能會係掉即係掉曬啲嘢出街啊，各係那樣啊，或者可能怒罵、慢罵，用粗口嘅講緊嘅係，會唔會先？ 唔會，太核突啦！ 都 就是、太陽， 唔係唔會多人，即係唔會周街咯。 我覺得呢個係發生喺好 young 好細個嘅，即係我講緊我可能講緊17歲嘅時候，你嗰啲叫咩年少氣盛啊，嗰啲心火盛啊，即係要飲下枯燥嗰扎喺上度，即係嗰陣時 我煲咗五花茶，係 啦，即係嗰啲可能會喺條街度會嗌交嘅，會喺條街度嗌交嘅，咁但係就你話要係去到。 喺條街度好似潑婦咁樣， 冒街咁， 係啦，嗰啲就未必會咯，係啦，咁因為嗰個感覺我都覺得好差。嗯、 但 係 其實就而家少見咗啦，即係你除咗十靚屆嗰陣唔講之外，其實你好少見到啲廿零歲嘅人會咁樣咯。 是不是成熟了其實 人梗係咁噶啦， 係其實真 係年少氣盛嘅時候。 但我又覺得即係你哋話港女可能有很多特質、啊。 我都見過啲男仔周圍咁樣鬧條女㗎，我覺得條女好慘。 但係條女忍咯，俾我就會心諗，俾我就鬧翻佢，俾我 嗱咁嗱咁咪中咗咯。 俾我會走咗嘅已經係。 係㗎。 我會走，我唔會企喺條街度俾你咁樣 辱罵咯。 係啊，我會出曬汗咁樣。你哋唔好以為係眼淚嗰啲係汗水。 我會喊㗎。 我唔會喎、啊，真係。 會的， 我不會流眼淚在條街上這樣丟人怨眼而已。 還有即好了，另外一個 point 就是說、女即是港女啦，一定覺得是一定是仔給錢、是這件事就真的很多人都中、 我有個 friend 跟我說過，即譬如落巴喝東西呢、哎呀沒錢了不落了這樣、 你這麼像我的， 但是個男仔是個男仔他自己就乜而家女仔落巴都仲要俾錢嘅咩？ 值得噶 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個男女士啊，落酒吧咧其實係唔使俾錢，即就算你唔係落嗰啲 lady night 嗰啲場啊，你去平時即係自己去玩嗰啲，即都會覺得你有譬如即有啲 friend 啊，你哋唔係成班女仔落去啊，你帶一個男士，又或者叫你啲男士 啊， 帶你啲 friend 落嚟 call 下啲 friend 落嚟啊，你落到嚟嘅時候好自然地就係啲咩男仔俾錢嘅啦。即係一個係好慣常，好、慣常嘅動作。出得去多飲嘢嘅時候，其實你呢個動作你真係見得好多。 唔知道我身邊嗰啲就冇咯。 係咯，我嗰啲都唔係咁。 我哋通常都係細歸你啊，即可能會係你一啲咯。 係啊，係啊， 分開玩啊，女還女，即仔還仔，女還女咁玩咯。 咦？咁你咪兩邊都得？ 當然啦， 真係完全 兩邊又係食曬。又嚟啦 ，OK 噶、真系。 唔系喎，又真系好少呢啲，即系男还男玩，女还女玩，又唔会咯。即系但系你话唔 系咯，身边有朋友就话去玩，咦？乜你哋冇男仔带你入去玩噶？跟住我哋系会觉得我哋唔使噶，我哋自己俾钱入去玩。 系咯，即系会有啲好古怪嘅现象咯。 會啊，同埋呢我見到有一個 point 呢就係話呢有意識去發酵招啲觀音丁啊或者九公啊，佢哋形容為九公返，佢會增加成功感。但係呢一個呢我問過一啲男仔，我話喂你明知嗰係港女嚟㗎啦，咁你又中個頭埋去。 喂，我又想講一樣嘢喎，你都知我想講邊個㗎啦。 我知道。 即刻知啦。咁但係人哋真係得㗎喎。 係呀、 但係佢搵嗰啲所謂即你哋形容佢哋嗰啲 九宮啊 觀音 兵 啦，唔好九宮咁核突啦。嗰啲所謂嘅觀音兵其實都係一個 turn 嘅，即可能佢呢個 turn 即我識得一個噶嘛，咁有一個，咁我佢又帶過俾我睇另外一個咁樣啦。咁係兩個turn 都係一樣噶、即可能係啲唔出聲啊，即係嗰啲咯。 唔 係， 因 為我好難形容嗰個感覺。 我問過嗰啲男仔啊，喂，你知道嗰個係港女，點解你會中個頭埋？首先港女一個特徵就係都真係 OK 嘅個樣。有些少的外在在那裡， 有條件的外在， 是的，有條件，首先有條件，有身材，又或者可能 就是但有一樣東西會吸引你， 一定是比有一樣東西很 charming 先的，那我 問得他的時候，喂，這個佢女士有呢個成功感，男士亦都有一個成功感，係一個榮耀，即係一個光榮啊！我帶條女出嚟，見到啲 friend 啊 ，OK， 見到 我條女 係啦， 幾 sharp， 哇 ，sharp 到爆！你睇你自己嗰件先啦、即係咁樣，咁佢哋咪就覺得我 OK 喎、 所以就落答 係啦。但係我呢一個 point 咧，話俾你聽，雖然阿貓請咗病假，攞咗事假，但係我都係做功課嘅。咁阿貓就講咗一句就話：，喂，咁呢一個同我自己去波租件衫翻嚟冇分別噶，一買一賣。 即係我，即係你，大家你情我願， 家家有求啦，咪就係、是 嗯、喂，但 係 咁 嗱， 我就 stop 咗喺呢度啦。我明你個 point，、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有啲港女個成功度好高。你知唔明我想講咩？ 你知唔知咧？係雖然我哋咧就唔做唔到呢一個角色， 一定 但係話俾你聽，我哋自己睇翻女士，佢可以做到呢、這個。 好勁啊！ 係啊，真係覺得佢好勁。喂，諗下佢呃咗條仔幾多錢？呃咗條仔好多錢喎、啊，即係可能佢令到嗰個男仔可能俾咗數萬蚊啦，甚至乎上十萬咁樣嘅錢佢，手都未拖過喎、 啊。咪咯， 真係、啊，我真係學嘢，係 咪啊？ 係啊， 好犀利啊！真 係，真係犀利。呢個喂 ，stop it。呢、這個是man A OK，man B 仲有嘅，不過我就冇再跟進落去嘅呢、這個 case， 因為我費事，唉冇我份咩喎，係咪要咁啊？ 係嗰啲，喂呢個係佢嘅成功之處， 但係你做唔到嘅喎， 呢個唔得， 即係我哋身邊嘅。 我做唔到，一定做不到。 即可能我唔知道用啲咩方法或者乜嘢啦，即好似出街食飯咁，有陣時你俾，有陣時我俾，咁好正常啦。即係會係咁樣嘅。但係你話即係擠擠都佢俾，我係會唔好意思，我會問翻佢咯。 睇下佢係邊個先咯，加上就係、是、 嗰、那個就算係你條仔都係咁話嘅。 咁又唔會話係餐餐都係咁樣啦。咁我即係我會覺得係佢嗰個心態係。點樣可以令到嗰條仔咁樣落搭啊？喂 ，OK， 我請你食飯冇問題啫，我要有 cash 過你手喎、啊，係咪啊？係係、 okay ， 幾千幾萬同埋講緊十萬喎、 啊，你即係幾千幾千咁累積咯。 我你每次俾八千我 OK， 咁啊冇咁多， 係咪先？佢又唔係得一個啊嘛，大佬。 係啊，點解你記得咁清楚啦？ 幾何想咁樣一開三開六咁樣，哇！真係， 你又真係記得清楚喎。 咁啊係咯，哇 ，OK 喎，好過即係呢啲叫咩？係咪全職？即 係好過你打份工啊！ 真係好過你打份工， 真係好過你打份工㗎。佢真 係 咁， 即係我會覺得可能就係你嗰、那個，即、就、係、是、你個 friend 我見過。咁、如果你話嗰啲 type 嗰啲男仔咧，你話都係 佢咧，我話俾你聽咧，佢咧只不過係以我所知，佢可能屬於中級啦。 哦。 我即咁佢又有另外一個 friend， 我又識嘅，嗰、個真係高級啊！好老實一句，佢擺出嚟樣靚身材啫，真嘅呢樣嘢真 exactly 嘅。咁當然啦，佢有整過容嘅， 係咪？ 另唔係嗰個，即另外一個佢就整過容嘅。咁就其實我覺得整完我覺得佢唔靚，佢唔整靚啲。對唔住啊，但我唔想咁講啊。 你講緊邊個冇人知㗎 ？OK OK OK。咁跟住之後嗱，咁講翻啦。跟住嗰個真係樣靚身材正，當然啦，佢條仔梗係唔知佢咩啦，因為其實而家啲科技好先進啦。雖然阿奇哥話識睇，我唔識啦，但係咁跟住點講咧？佢係條仔每個月俾2万佢咯。條仔 自己做得咁辛苦嚟做乜？ 咁唔係嘅，咁你工作之中都攞到成功感嘅，唯有咁安慰自己咯。 如果你而家你俾我好似阿李嘉欣啊，又或者嗰個叫咩名啦，嗰個 徐子淇 咁樣嫁咗個有錢嘅老公，或者即係過嚟那樣嘅話，我都覺得係有成功感喺度噶。 唔該曬， 一樣有啊！即係嗱，好似阿媽咁。呢、這個一埋，你係基本上係啲男性都有責任。 但嗱，我想講 做一樣 嗰、那個高級咧，即係我覺得高級咧係冇獎俾2万蚊你。即係高級咧，其實高級咁佢就我諗付出，即係佢付出嘅嘢梗係多啲啦。起碼唔會好似中級咁手都未拖過。但如果你咁樣 compare 翻，其實中級其實係高級咯。我高級都係中級嘅啫。 我睇呢啲轉得快 ，OK， 真係唔明， 要 你 回 片。 好，我繼續啊，唔係你正常都回 片。你真係明白曬你講嗰啲嘢， 其實唔想再聽多次嘅， 唔需要。即係我都覺得佢好犀利， 係好犀利啊！ 嗱，你個 friend 我都見過，其實對於我嚟講啊。評審女性的角度來說、其實真的不算是太過突出的、 其實她執曬，即是你看到她不是啊即是你看到她呢她是未執即是未 那不是最 normal 最 normal 的那樣 是 啦 original 來的你看到她那一刻是 original 所以就是 當然她執完sorry， 佢執完之後，即或者佢整理過之後咧， 啲形容詞啊，我都想整理下， 你可唔可以幫我整下啊嘛？即佢整，即佢扮打扮翻之後，其實係真係 OK 嘅，即擺出嚟係真係一定有 洗臉。這個、丑女㗎啦，不嬲都講緊，只不過係唔打扮同埋打扮嘅問題啫嘛。 咁係嘅。 咁啊係咯，即我睇到佢最 original 最基本嗰一樣嘢嘅時候，嗰、那個感覺。OK 啦咁樣咯， 即係唔代表係好吸引啊成咯。 但係佢梗有一啲係條件喺度，即係嗰個男士。咁我問翻我話喂，咁如果你嗰個係見到嗰個男，即係點啊？見到嗰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可以話俾你聽，係港女嚟嘅。咁、我話喂，如果你係一個薯乜四眼，唔係 其實咧 嗰啲類型啊，即係薯乜類型嘅話，咁你嗰個心態，如果見到嗰啲女仔行埋嚟同你咁表示，就話我、其實我中意你呢類型。 佢哋咧嗱，即係以我冇辦法啦，我認識我個朋友啊嘛。咁以我對佢嘅認識，其實就係、佢可能 sense 到嗰個人對佢有興趣，sense 完之後咧，就做某一啲嘢，令到嗰個男仔行埋去。兼且就追佢咁樣咯，但係就佢哋嘅手段當然啦，我識林會坐喺度啦。 但係佢哋話會係、其實嗰啲男仔都會驚嘅喎，嗰、那個心態會驚。哇，大佬，點知你點解你會睇中我啊？ 嗱，其實咧佢嘅即追過佢嘅人當中咧，有人我係識嘅，即我計識啦。咁有一個咧就係、我同嗰條仔係 friend 嚟嘅，即係都幾 friend 嗰只㗎啦，即係咩都會講啊，咩都知啊，咁樣都會講嘅。咁佢就咁同我講就話啊，可能佢中意咗嗰個人咁。跟住我話你中意冇問題嘅，但係你唔覺得佢好似港女？我直頭知佢我 friend 啊嘛。我其實講真啦，佢俾我感覺係港女代表，因為其實佢好老實一句咧，我係名牌我識，但我喺佢身上識得最多。 所以名牌我唔識嘅喎，真係。 講緊 LV 同 Gucci 喎， 咪就係呢兩個咯。 係啊，我都係，我都係響呢響佢身上。 仲有一個 YSL 係咪名牌啊？呢、個係香煙嘅名牌咯。 唔係，其實就有好多佢不停喺度講咯。我淨係記得 LV， 因為我一向都知嘅，同 Gucci 呢兩個，其他吸收唔到。 我嗰啲我都唔識，即係完全唔識。 佢係佢係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咧，譬如可能 lunch 上網啊，剩啊，可能我覆下留言板啊咁樣，或者可能有陣時上下網啊，或者打機啊咁。佢唔係 㗎，米蘭站睇下啲。 係啊，佢唔係上呢啲添啊，佢係上 Gucci 同 LV 嗰、那個網頁啊，睇翻新出嘅係乜嘢？即係呢啲嚟。 我唔明啲女仔咧，即 係我好想講啲嘢。 餐餐唔夠食，麵包都話唔夠錢啊，走去儲儲埋埋嗰啲錢攞嚟買一個咁嘅 LV 袋，一個唔該咁話，我粗用嘅咋，係咯，我幫你畫花攞粉筆畫花，跟住你有冇攞把刀嚟劈我咧？ 佢應該唔會攞把刀嚟劈你嘅。淋你香水啊！ 唔係，屌到我塌皮。好流啊！咧 佢哋好即係好著重，即係其實講真講咧，有個特徵就係呢一樣嘢。 愛名牌， 愛名牌貪錢，但係咧喂，我做招手集嘅時候，我發現有一樣嘢我好中意嘅。嗱，佢咧嗱佢嗰個擲偶方便啊！對唔住我，因為我頭先俾你睇過，你知道我想講咩？嗱，咁佢有三方面嘅，一就係要錢啦，二就係要樣，三咧。就是要性能力喎、竟然我呢樣嘢我完全開頭唔即我唔去做呢個招手就我唔知道。咁咧佢就話嗱，佢有解釋嘅，鐘情錢嗰啲咧就好簡單啦，即係最緊要你有錢啦，你點樣都冇所謂。第二咧就係、要樣啦，樣就係高大威猛、英俊瀟灑啊嗰啲啦。 六號啊，唔該。 得啦，你得分水純咗，你係二啊 ，OK 咁三咧就係、淫亂喎，認人唔認人喎。我好中意，我未聽過呢個 point 嚟 嘅。我完全冇聽，搞錯啊！我 唔係，我想講佢講誒，佢可能認人唔認人，講緊呢一啲嘅港女會唔會係就係話即自己可能揾到啦。都唔係話好爭啲乜嘢。 如果自己揾到就點解仲會係港女？港女佢其實佢最大個特徵就係好名牌啊嘛。 唔 係頭嗰兩樣嘢，你話要有錢同埋 ending 要高大靚仔，當然啦，呢個係佢哋即係喺個界面上面，其實好多人都 因為咧，其實佢仲有一啲其實可能有啲備註啊，成啊嗰啲備註就係咁樣嘅，即係咧有啲譬如可能有啲婚姻介紹所啊嗰啲已經做咗好多年嗰啲姐姐仔咧都仲喺度講話，而家港女咧嗰啲要求咧就不切實際啊，例如點樣咧相當挑剔啦，要求越嚟越高啦，講講下又話要月入50,000，講講下又話要高大靚仔，又話仲要識照顧佢喎，咁樣係啊 ，take care 佢啦 ，OK， 咁樣即係會覺得係佢哋係越嚟越不切實際咯，即係你話如果佢月入50,000，你話貪錢嗰啲，喂。你搵50,000啫，可能有人搵100,000，有人搵200,000，係咪先？即係佢可能佢個定義就一定要搵得多過佢囉。同埋佢哋好睇唔起一啲可能 等我睇翻先。 裝修啊，運輸 啊， 係啦係 啦，司機啊，裝修工人啊，但係一見呢個醫生同律師就雙眼發光啊， 嘥氣我覺得係。我成日都會覺得你係邊，即係你想揾呢一類型嘅時候 ，OK 翻冇問題。咁你係咪由 Hong Kong 出嚟先？ 佢哋有啲係噶嘛。 咁即係如果即係佢哋，我會覺得係有啲叫做真係有一啲嘢你一定需要係門當户對嘅。我覺得係你係必須。咁如果我係一個醫生 ，OK， 我係一個醫生嘅時候，咁你係一個拳手，你明白嗰個層面 咧？唔係嗰個差可能好大噶。阿姨都話：點解你用幾多嘅力度打落去人哋度？ 唔係呢個拳手嘅，係喺手不差會受不差嘅姿勢。點解你會諗到？ 我係一個醫生， 你個醫生，你個拳手。 我話啦 ，OK 嗱，咁我再咁講啦。咁係咪同你計數學嘅嘢咯？ 都要打落去个拳，有几大力？90度角打晒佢 ，O K， 180度喺下面插上，会唔会中你个袋啊？ 唔系啊，咁你话讲啲拳手咪计比例啫嘛？ 即系咩啊？猜妹啊？ 猜妹咪都系算术嚟噶嘛？ 点算啊？50胜嘅手开晒同埋伸晒，其实你考呢个反应同埋考你中你个脑数啫，我觉得。 唔好意思，我永远猜赢一个人嘅啫，在座嚟 讲，系冇出过世。 我哋超級慢動作嘅，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其實我冇突然之間你諗到咁樣啲拳手， 我冇諗過你會即刻再講啲極打 boxing 嗰啲拳手咯，仲誇張。 因為我識得有人做呢啲啊嘛，我第一時間諗呢啲咯。 真係錯曬，我想同你講啊。咁你話你嗰啲女士嗱，你有呢個能力。 啊！但 你自己讀完 U 啊，你都係喺呢啲名即係名門，又或者可能唔係嗰啲點啊名門府邸啊，係咪啊嗰啲係即係學府啊？出嚟嘅話，你都係 Hong Kong U 畢業嘅話，咁你自己你嘅職業都已經係有一個比較高尚啲嘅啦，你嘅人工你都會高啲嘅啦，你。佢基本上佢再去選擇嘅時候，佢自己好多嘢都可以自給自足噶啦，已經係，我會覺得係。你話要再揾一個50蚊又或者10萬蚊月入嘅話，又要有靚仔嘅話，都冇問題嘅，可以嘅，但係唔到係 MK 嗰扎先咯。 MK， 你而家講緊呢扎港女好多時候，你 MK 你陣間你再都會見到好多。 其實就唔係喎，其實就係有即係分好多個 part 咯，你明唔明啊？ MK 係嗰啲係搭，唔係啱啱起步。 有啲就係可能有啲靚妹就係咁樣啦，即係可能我控名牌啊、貪錢啊剩，但係亦都有一啲可能年過30咧，不切實際嗰堆咧，好多時啊，都係即係要入5萬嗰啲，可能其實佢自己揾唔少㗎。 揾唔少。 佢自己可能。 你知唔知我成日喺度覺得咧，不切實際呢一堆年過30咧，係佢咧細細個咧浸淫喺嗰啲愛情小説當中咧，浸到懵咗，浸到傻咗，浸到癲咗嗰扎咯，係。成日都覺得自己一個悲劇嘅女主角啊！我一定要咩王子就要配丑女，就一定係配到佢，因為佢係丑女。 哦，唔係噶喎，有啲唔覺得自己醜喎，覺得自己傻噶喎。 係啊，係佢就係覺得係。佢當然係覺得自己傻啦， 好悲哀，果然係一個悲劇嘅女主角， 即係佢會覺得係一定會有呢啲高大威猛嘅靚仔出現，又有錢啊，又唔知點解10萬個人裏面又會揀到你啊咁嗰啲，我真係覺得呢啲好不切實際係，你話要喺個收入裏面你要做一個 point， 又做一個中間點你攞翻嘅話， 喂，但係而家係有好多。講緊就係話，譬如講香港其實嗰個競爭能力啊，已經係低咗港女嘅競爭能力。即其實講我頭先講個港女就係香港女士嘅競爭能力其實係低咗好多啊嘛。 其實喺我心目中裏邊咧，如果我揀翻女仔嘅話咧，我會揀台灣。 嗯， 即係曾經我試過都有一個台灣嘅女朋友，哇，真係唔錯。 點樣唔錯啊？ 卡哇伊，其實佢可愛啦，佢講嘢又嬌嗲，但係嗰、那個感覺咧，同大陸嗰啲嘢唔一樣嘅 ，OK？ 大陸嘅大陸同台灣咧，我真係覺得係兩樣嘢嚟噶。雖然大家都係國語講國語，但係人哋係可愛好多嘅，佢講啲嘢。 台灣即大陸那些是 OK 可以照顧到你，但你硬是覺得對他們的觀念是很差。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認識一班人，在大陸裡面認識過一班人，那班女仔她給到我的感覺是差，所以就會整班都差。 OK 他們怎麼差呢？ 即我都說我不喜歡那些女仔，可能就是將一些性器官啊擺上喺個口裏面就講出嚟咁嗰啲，佢哋經常食 anytime， 唔知點解可能覺得不 嬲講開啲仔係咁 講開國對住啲仔，講開國語嘅時候識得講廣東話，第一句就屌你老母，可能就係咁樣。係 啊， 你 明白？ 佢成日都講粗口，同埋成日都將啲器官擺上嚟，我好唔中意呢一樣嘅，同埋。同埋學歷上面佢都差啲嘅係。 唔係學歷呢啲嘢，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咧，學歷梗係影響到人哋對佢嘅感官，但我覺得有陣時唔係重點嘅喎。 哇！咁重點我要 即 係 你其實有陣時一個人嘅修為同佢嗰個學歷唔係掛鈎，即係唔係成正比啊？唔係話教即係 唔係你講緊嗰班係靚妹仔嚟啫嘛，即係講緊佢哋嗰班，只不過都係十八。九歲 可能他一早已經沒有讀書 了，十八九歲是那班小妹妹來的，在我眼中裡面 是、啊是啊、 所以那個感覺不是不好，但是大過那些即是說可能26、27那些呢、OK 的那班真的很成熟的、那班是但是對於我來說就好像過分成熟得滯。 其實就調回來我都認識一個半個這些大陸的朋友仔的，但是即係學你話齋咯，佢哋係十幾歲嗰啲係即係開口埋口就揾人阿媽啦，揾阿娘啦 ，OK， 開口埋口揾阿娘啦。但係就以外嘅嘢，我又覺得 OK 喎。我有同屋檐下住過添嗰陣時。 哦， 係我有同 我自己都其實都。 但我就想講一樣嘢咯，佢係超懶，佢真係超懶。但我又好想做佢嘅角色咯。 算吧， 因為可以懶。 唔係佢係唔係食就瞓嘅啦。真的不是吃飯，跟住就可以冇乜嘢做啊，係啊，即係有本事懶咯、但係又即係可能如果去到即係可能我放得假長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好悶啊咁樣咯，即係其實即未必適合我咯，我會覺得 肯定會係有一啲唔同嘅特徵，又或者係一啲生活嘅模式適會先至會適合翻嗰一類嘅人啦。比如你，我哋都唔會似港女。亦都做唔到嗰一樣嘢，就係、是、你可以搵到一條仔、一條仔、兩條仔、三條仔翻嚟咁樣， 每人俾幾千蚊你㗎， 好難勾搭呢啲人翻嚟啦， 勾搭， 勾搭佢，我覺得佢好難。 唔係㗎，其實係啲仔勾搭佢㗎。 你就係可能就係家家有求咯，你買咗件，你租咗件衫翻嚟， 即 係 就係話佢係一個，當然係一個。 我企開個價出嚟咁樣，嗱呢件衫每一個月你要批5000蚊。是不是先？是。那你這件衫你不是日日穿的嘛。一三你穿那二四六。不 是啊，批五千元那件衫是一個月可能穿一次的。即是穿一次的 可能是放在那 裡。是啊，放在那裡就可以了。是啊。但是他我都其實聽回很多東西，他是其實他就不是全部跟我說。他避重就輕，但是他又不記得了他之前可能跟我說過某一部分。那我就貫連了咯。即是他可能有很多手段，可能搬過去跟他住，即我手講緊手都沒拖過那個，即可能又說搬過去住，但又執了一些他不穿的衣服過去、即他有很多手段我們是不懂的咯。 嗯，是 dead air 咯，是很明顯 因為不懂嘛， 真的不懂的， 可能你會懂但你不會這樣做咯，你過不到你自己的關， 不是，是不會想得起這樣做，你怎麼無緣無故想得起， 這樣是 即係你 唔係嘅，有陣時候可能你認識到呢啲朋友嘅時候，佢話你呢啲 moment 啊，你梗係帶佢去邊度邊度噶啦，你同佢講啲咩説話噶啦，即係大家呢都係將一句説話你演變而成嘅啫。其實好多嘢都係，你明唔明白？ 算啦。 咁你會唔會咁做？你都唔會去咁做噶。 冇呢個 potential。對唔住啊，唔係我真係唔明咯，點樣由咩引申起到咁樣咧？佢都係因為佢一段一段斬件咁講俾我聽，所以我又即係我又其實佢講我咪喺度聽咯。但係我又會喺度諗緊。 我好想知係佢埋低，即係之前可能朋友認識開始嘅嘛，佢埋低嗰條伏線係究竟佢可以埋成點樣先可以？ 佢唔係好 靚嘅啫喎，如果唔係嘅話， 埋低嗰條伏線啊！我覺得是喊咯， 超咁死得啦咁，得、你完全唔關我事啦， 即係佢個 佢個伏線我唔知點樣講喎，即係你想點樣，即係佢可能識咗啦，咁就 即係你一定要，你如果我想去氹呢個人落搭嘅話，你之前你一定要埋咗一條伏線 喺度。即係可能佢嗰個男，即係佢可能佢又同嗰個男仔講話想要啲乜嘢啊，呢樣嗰樣啊，咁期間咁佢梗係有付出過。付出個金錢，可能送個件衫俾佢啊，咁跟住，但係又會成日同佢講話想要啲乜嘢啊咁樣咯，即係咁樣咯。咁跟住之後又喺度喊啊，話點樣點樣點樣啊。OK， 今個2008年新聞 L V 出咗最新 啊，我冇啲賣啊。佢唔係呢啲，佢就可能講屋企賴屋企啊咁樣咯。 我結婚買到嘅，最衰我老母咁，即係嗰啲咯，係咪？ 即係佢要可能話要負擔屋企啊，點點啊，自己冇曬錢啊咁樣咯。佢講真，佢真係送咗10000多元嘅 L V 俾佢 算 罢啦，仲要系面临分手噶啦。 其实咧，即系我喺度写紧嗰啲故事咧，写紧嗰个古仔咧，我谂我都会将有一啲港女嘅特征咧，要摆落去咧。 但系港女，我记得我最深刻印象系两个 case 嘅啫，即系港女，譬如可能有啲 case， 啲人话嗰个系港女啊，两个 case。第一个 case 咧就系讲，譬如一对情侣去买嘢啦，咁跟住之后响 C Super 买嘢，咁可能买咗63.8啦。即係63.8啦，咁跟住之後咧，個女仔 assume 個男仔咧係俾幫佢俾錢，咁個男仔當然係冇啦。跟住個女仔咧就竟然咧就唔知想去某嘅留言板啦，我唔鼓勵你哋喺呢個性在有心人嘅留言板咁做啊，就喺度話咧即係我一見到嗰啲 post 會慘咯，即係佢會係話即係鬧條仔話63.8就已經睇清楚你嘅人格，唔幫佢俾，我心諗嚇。咁63.8同樣地咪睇清咗你嘅人格， 真 係係啊！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呢、這個其次就係另外一個就話可能話即係去玩啦，落去唔好意思啊，現場發生咗啲血案啦， 得啦，有得去 啊。OK， 咁跟住咧話去玩，跟住之後有個鬼佬就錫咗佢一啖，跟住之後佢就響留言區嗰度喺度哔哩吧啦，就話博佢懵啦你以為佢以為佢自己係咩？佢司機嚟嘅，我錫都錫律師啦，咁樣講，就講即咁樣嘅嘢。呢兩個 case 我好記得。 你哇一個你啱啱講完呢、這個，即刻勾起我一個港女嘅 但係人哋所謂嘅司機咧，人哋所謂嘅司機可能係揸空中巴士嘅司機。 唔係， 即係好似有人話翻，即係可能有人再揭穿翻嗰個錫佢嗰個所謂嘅司機嘅底細，係其實唔知某高，即係總之係即可能係啲高層 嚟， 係即係係飛機師，係揸空中巴士，唔係揸嗰啲巴士，係 咯， 即咁，我覺得哇，一聽完哇，簡直揶揄啦！ 因為你啱啱講完呢、這個咩，我要錫嘅話就錫律師，唔係錫機師，就係、是、我啱啱咧有個 friend。佢個女朋友咧係即係嗰個咩挺胸收腹、做咗佢條女啦，已經係 成功咗啦， 成功咗啦。 唔係啊，唔係話之前都玩過 one night 嘅咩佢哋？ 但係佢而家做咗條女搬咗去佢嗰度住噶啦，已經成功咗。但係嗰條女咧，佢真係講咗一句説話嘅時候，佢係一個好地道嘅港女嚟，我都覺得係講一句説話就係話即係可能就係佢一啲錢銀找續上面啦。咁啊，有第三仔喺度咁樣就話：，喂，找翻20元俾你啊，即係俾佢條女啊咁樣。唔係俾佢男朋友，咁啊男朋友俾佢條女，即係俾嗰個前夾後夾嗰、那個。咁跟住之後就彈咗句就係話：，我個銀包就裝大紙嘅咋，拎你20元你知 唔知啊？我好咗嘴， 打開下嚟，我好咗就話 O K 喎，我銀包就裝大紙嘅咋，你攞翻啦咁樣 O K 喎。 O K， 哇，佢引到佢啊！ 引到啊！ 哇，睇唔出喎、 啊！引到啊！真係估你唔到啊！ 真係估佢唔到。 呢啲咪就係有一例證咯，條女係 OK 嘅，有樣嘅係有樣有身材嘅， 但好靚、啊。 但啲性格咧就真係好唔得，啲性格真係。 但係啲衣著都好靚。 唔緊要啊！ 佢嘅衣著你知唔知點啊？你講一次俾我聽，我唔記得咗。 長頭髮啦，咁啊扎住條辮啦，有一個紅色嗰啲 蝴蝶結， 嗰啲球球咁樣嗰啲波波球。咁咧佢就條褲咧係黑色，好似西褲，但後邊有白色 lace 嘅後邊個袋，著條紅色嘅高踭鞋。咁前面嗰件衫咧就係、是、 白色 衫，都係 lace 衫嚟。 lace 白色衫。 係啦，但係好老土，好大陸嗰啲，成日都行出嚟嘅時候好細個，就係19歲啫。但係著到咁樣嘅時候，哇，升20歲。 止唔止啊！我升廿歲， 係啊，升廿歲， 哇！完全係 OK 嘅。 算啦，你襯翻條 T 恤波牛仔褲嗰個咯。 我唔中意啊。 即係你唔識打扮嘅時候，你不如最簡單化啦。 我覺得係啊，越 casual 越好。呢啲咪就係港女啫嘛。 但係OK 啊，佢達到咗目的啊。 Actually 佢真係。佢真係達到咗目的。 佢叻唔叻到你個 friend 錢先？唔得，得閒訪問下佢先。幾時落去玩啊？帶埋我去玩。 呢個真係好難，好難問佢啊！唔通佢會而家同你講我條女點點點點點咩？ 咁啊係，又唔係好熟。 但除非我側邊咧煽風點火，煽到佢哋喺嗌交嘅時候咧，咁好自然咧，需要朋友去個慰藉同埋安慰噶嘛。 只要你驚佢哋 傾訴， 只要你驚佢唔嗌交， 佢要傾訴，傾訴嘅時候先可以講透露到。 我唔信佢哋唔鬧交。 或者會咯，或者會咯，但我未知咯。 但我哋好耐冇去過咯喎。 係啦，未知咯，真要揾人去試下咁樣。係 啊，等我哋揾人。 攞把線落去先。 喂，唔係喎，今個禮拜咪得咯。 就今日有得 瞓。喂，唔係啊，我想講我生日喎。 啊，係啊，我知道，阿晴就嚟生，我過咗生日咯，咁樣。 咁咪蝕咯。唔係啊，我有 send 信息俾你㗎，我一啲回覆都冇，我以為你要玩二人世界啊嘛。 唔係啊，唔關事。 係咯，但又唔揾我。 唔關事啊。 係咯，但又唔揾我。都係嗰句，但係唔揾我，齋曬。 預咗你哋唔得閒啊嘛，第二日你哋都要翻工29號。 咁啊係。 咁啊 係 咯。 係咯，但我第二日唔使翻工。 我哋唔好喺個麥前都講呢啲。 得。但我哋啲時間已經又爆啦。 唔緊要啦，後面 cut 啦，唔該曬。 OK， 好啦，我記得 cut 就 cut 啦，通常都唔記得。 第25集就喺度完結吧啦。 好啦， 再見啦，拜拜。